说实话，因为时间比较紧张嘛，就挑了几部看了，就是简单的看了一部。 嗯，那不知道我们腰大有没有看四月半？ 嗯，看了，看到很多部，差不多不下五部吧。 你知道吗？你坐在老白旁边说，嗯，看了，看了好多部，不下五部。我们老白这个笑容凝固在脸上。 我一会儿就出去。 待会儿两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看过哪些好看的四月番？ 好的， 以及即将到来的七月番当中都有哪些亮眼之作，也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也非常欢迎屏幕前以及收音机前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如果您看了哪部好看的四月番，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如果您打算看哪部好看的七月番，也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随时互动交流。那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56755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05，我们进行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灯泡大叔 优优优优优。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网易漫画的主编老白，欢迎老白。 大家好。 嗯，以及人气动漫博主妖大，欢迎妖大。 Hello。 刚才我们说到了四月番，那好吧，就是亮出自己这个看家宝贝的时候到了，两位谁先来分享？ 我先说吧，因为我看的比较少， 看得少 所以要先下手为强。那就简单讲讲吧。其实，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还是那个《超能力女儿》吧。 嗯， 就是因为不管是从口碑上啊、制作水平上啊，包括因为它本身也是那种搞笑类的动画嘛，它会让人觉得比较轻松吧。 嗯， 尤其是上一天班这个累的不行不行的，然后晚上看一看这样的作品，可能也比较放松。 是，就是一个轻松搞笑、超能力结合日常的这么一 个。对，因为本身那个漫画应该也算是老少咸宜吧。 嗯， 然后我也一直在看，然后包括也在一直在关注他这个作品在日本的一些反响。 嗯， 在国内的一些反响，整体感觉大家对这个东西的，就是应该说还是非常的认可。就不管它的就是原作的，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很高的水，都有很高的水准。包括比如说它故事的设置啊，它角色的设置啊，一些很有特点的一些这个梗吧，应该算使用的方式，对吧？然后包括它里边的这个几个穿越过来的这个小朋友们，然后他们的一些成长啊，对吧？ 嗯， 然后包括这个主人公的这个他爹的这个成长啊，是吧？ 是， 其实都是很有意思的。 是，先给大家看的这个图片就是我们超能力女儿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杏子。 对， 嗯， 是 也是收获了很多粉丝啊，这个小姑娘。 对，这个就是属于应该叫什么天然惨吧？ 嗯， 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 变成了拾荒者， 就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认真的说出一些让人知道他非常惨的事情，然后周围所有人要不就是抬高45度角仰望星空忍住眼泪，要不然就是使劲的捏着自己的这个鼻子来忍住眼泪， 所以反而倒是制造了不少的笑点在里面。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作品整体它的它的搞笑的这个方式应该是属于一种反差萌。 嗯， 就是我们或者说叫反差梗这种方式。 嗯， 就是它都是用一些特别特别大的这种反差来制造这种爆笑的效果。 是。 嗯，然后包括比如说他这个因为穿越过来的这个主人公都是熊孩子嘛，然后按照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 加引号的熊孩子。 对，熊孩子属于，然后呢他爸爸又属于这个从事不良职业的人， 就是社会人， 社会人。嗯，非常社会。嗯，所以这个结合点他也会直接就是在角色定位上就知道很多的冲突， 会发生一些的人物冲撞。 没错没错。包括就是世界观的这种观感啊。 嗯， 然后包括这个 对于这个某些很多东西的看法的差别，都会产生这种冲撞。嗯、但是你仔细去看的话，还会发现说，感觉这个他爹这社会人啊、 嗯， 内心中还留下了很多特别温暖的东西。 哎， 然后这个熊孩子呢，好多时候又不那么凶。 是， 虽然他的表达的方式会很凶，但是他实际他的出发点有的时候是哎很正的东西， 很善意的， 哎很善良的东西、嗯。这个可能也是这个作品就是大家会觉得很喜欢，没有不产生反感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嗯，它里边也没有什么，对吧？龙傲天啊，这个傲天，那个傲天的、 嗯， 也没有那种大杀四方啊，天上天下 甚至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杏子，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有超能力。 对他不但忘记了自己有超能力，甚至我认为他可能已经忘记自己的人生究竟是要是怎么规划的。嗯， 就是全片印象最深刻的那一幕，就是在夕阳下，杏子背着他的那个布袋，啊、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哎、 然后数着手里面为数不多那几个钢镚儿。 没错没错，因为这个说实话，它第一季的剧情，动画的这剧情毕竟容纳的量还是比较少嘛。如果有关注这个漫画原作的朋友，也能看到现在的漫画应该已经发展到他们高中了啊，已经到很后面的情节了、 嗯， 很后面的情节，这个杏子就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就是他已经随波逐流了，然后连他的人生意义都已经定位成了一个跟初始目标完全没有关系的东西了。 对。其实提到杏子这个人物，像杏子在拾荒的那个阶段的时候，也会认识几位大叔，就是好心收留他的那几位大叔，你会发现好像还是有一些人性的温暖在闪耀着。 嗯，应该怎么说呢？这个可能啊，当然说的深一点，这个可能跟日本本身那个社会状态啊什么是有关系，包括流浪者呀、拾荒者啊，这个其实在中国比较少见吧，说实话比较少见，或者说我们不太了解这个具体的情况。但是在日本如果有去过日本玩的朋友会稍微注意就能发现，其实这种人蛮常见的，就是包括在一些车站呀、然后一些比较繁华的街区什么的，他们不像是传统的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就乞丐啊或者什么样，他们会很注重自己的，应该怎么说呢，很注重自己的形象和生活方式。 我觉得他们也在经营自己的生活， 没错没错， 虽然很清贫，但是你会发现他们也有自己的， 他们不会，比如说 他们 也会 有聚餐 啊，对，比如说他们不会说呀我为了要什么东西所以向别人去索取什么东西、他们会严格的遵守很多的社会规定，比如说白天的时候你基本见不到这些人，只有到比较有意思，就是只有到比如晚上车站要关门了，或者说这个车站里边那些商场都要关门了，不会再影响行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陆陆续发现有很多这样的这个流浪汉，或者说叫这个拾荒者，他们就会出来，然后到车站里边去找一个角落然后休息啊或者怎么样，就是莫名其妙的有一种很有秩序的感觉， 也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现象。 对，是日本的社会的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 对，那刚才老白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四月番里面非常有人气的一部叫做《超能力女儿》。那不知道妖大，四月番里面有没有你觉得哎看完之后很开心很满意的作品？ 我的英雄学院， 我的英雄学院， 对， 这是属于第几季了？ 第三季了 。 嗯。对，第三季就是因为我最开始我一直都是在 B 站上画，因为某一天 B 站上弹了一个我的英雄学院，然后出来了，然后突然就发现，就大家都进去了，大家都在说哇，终于 B 站上我的英雄学院第三季， 喜大普奔。 对对对对， 因为之前都不在嘛。 对，一些之前都在优酷上面， 都在其他的视频平台上， 所以就特别激动，并且这一季就是增加了这些。就是人物角色剧情真的是就是特别好，我最后看的都哭得稀里哗 啦。我虽然没有看这部作品，但它是一个热血， 对，热血的校园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那种超能力，就这样的，然后跟坏人也一起，对对， 反派角色， 对对，反派角色这样的，就是一起战斗吧，并且就是他其实我最终。其实这个都只是一个剧情化的需要，其实真正里面表达的就是学生这种团结，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能够通过这种困境，就是能激发他们的潜能，然后再更增加他们的那种就是什么勇敢，这些就是这些能力吧，其实是一个向上。 所以像热血、激情、勇敢、团结这些关键词，确实也特别能够吸引大批的粉丝来 看。对， 这个作品的内核还是很传统的，应该说还是很传统。我觉得它跟一些传统的这种超能力的作品的最大区别，一个是它比较注重这个学校感，就校园感，就是无论这里边的主人公或者什么有多厉害或者怎么样，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规范，包括他们的剧情安排，都是牢牢的要围绕在这个校园生活的这个范围内，对吧？他不会， 教师， 他不会 好的教师 拉出来， 对， 然后会表现说老师的 意义究竟是什么意义啊、学校的意义是什么意义，他会不停的在重申这个东西， 就完全在校园这个环境的包装下， 对，它不像有一些比如说什么以前我们看过的一些像什么魔法高校的略等生啊、类似于这样的作品啊，类似于这样的作品、 天马行空， 就是你说他们是学生吗？他们确实是学生，天天穿着校服，但是感觉好像他们只是 做的不是学生， 他们只是装作是学生而已，然后干的都是社会事儿啊。包括还有一些就是说是学院，但是你进到学院里边发现也他们也压根不上学，比如说下一季可能会出场的那个霸权番是吧？那个魔法禁书目录，然后这种就是你会觉得好像他们装作是学生而已。他们其实根本不是， 就是没有学校生活的那种氛围。 哎，没错，你不上课对吧？老师在哪儿？ 对对对， 看看大家弹幕当中啊，大家也是提名杏子，吹爆杏子，杏子是我的杏子可爱。对，没错，就是这个杏子角色，虽然不是。应该不算是第一女主角， 对， 不算， 但是她的人气绝对是非常的高。 这个作品里边两个配角应该最有人气的，一个是杏子，一个是小童，是吧？ 对，是的， 小童已经彻底的变成了，就是在慢慢发展下去，你们会发现小童可能已经就是。为什么大家叫童神啊？就是他已经神了，他就确实 他真的是神童， 他真的是神，他真的是神。 对， 他最后可能能成立宗教了，按照这个发展来说， 夸张了。是，那我们来看一个四月番的排名哈。这个在日本媒体的四月番排名当中，超能力女儿也是妥妥的位居第一位，可以看出来在我们中日两国是都非常有人气。但是在日本好像第二位我看是赛马娘，这属于动物娘化的一部分。 就是讲的就是赛跑，就是对赛马娘，他们就是以跑步出发点，然后就是经过各种的这种就是冲刺啊，什么锻炼呐、就是努力嘛，然后最终成为了赛马娘。然后里面有一个就是那个主角，完了我忘记叫什么了， 就是某一娘， 某一娘， 对， 某个马娘， 对对对，她也是就是她妈妈的一个心愿吧，然后就是过来就是然后参加了这个校园，然后在里面认识了这些学生嘛，然后一块儿就是跟，尤其是里面可能跟一个女孩，另外一个女二主角吧，就是特别好，就是那种朋友的友情特别的，就是他们都互对特别深，几乎就是他的每一场比赛，那个女孩都是他后面的就是坚强的后盾这样的，有他的激励， 现在是他背后的那个女人。 对，可以这样说。然后就是最后他赢得了就是冠军嘛，然后这样的一个番，就是中间的经历的一些就是他们的肯定也有失败，然后也有这种就是成长，就是努力奔跑这样的，就是把他们怎么说呢，就是看完了之后就觉得哎呀好感动啊，就是有这种就是激情，真的是 就是把失败的泪水、努力的汗水和喜悦的笑容相结合的这么一部。 对对对， 这个东西就是说白了体育运动嘛，天生强调的是竞争，但是呢通过体育运动的竞争可以体验出很多，比如说像友情啊，像这个比如说自主的奋斗啊，包括比如说还能产生智慧啊，然后这个一些这个更深层的，比如社会的很多东西啊，这些东西正向的东西，你都可以从这种类型的作品里边看到，这可能也是就是这类作品最吸引的地方。 对对， 哎，其实说到像这一类作品，其实它不管外在怎么包装，就人设做的怎样天马行空，它都会有一个自己想要表现的特别集中深刻的主题。但是我突然想到了，再往上一个季度刀，就我们说的这个 Pop 子和 PP 美，不知道两位你们觉得这部番剧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这个。 放五分钟电乐哈，这个 问题太难了。对，这个问题有点激昂了。 就大家观感会觉得是一个什么？ 因为我个人感觉就是那个作品更像是一个有点像一个朋克作品，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朋克精神啊，就是那种就是反传统，然后极限的突出自我，包括比如说对行业、对业内、对业界的一些传统流传下来的东西的一种。不能叫反讽，但是我觉得这应该反驳吧， 挑战 反驳或者挑战吧，就是你们说的东西就一定是对的吗？或者是说这种东西，那他那个东西的就是爆火，也不能爆火吧，就是莫名其妙的火了。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跟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一些个性的一些个性和心理的一些诉求， 就大家都要追求我是很独特的。 没错没错没错，我是天下第一，不是我是天下第一，我是天下独一无二。 老白不小心把自己的 心里话说出来了。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我并不是龙傲天的人设。 憋了一年，终于在节目当中吐露心声。 就是那种，就是每个人都是天下独一无二的。那我要极致的展现我的个性，然后包括，比如说一些反传统啊、反权威的这种的意念和意识，可能更多的表现的是这些东西。 嗯， 包括你看他那个作品当初开播之后，有很多这个传统的声音会对他有批判嘛， 对 吧？会对他有批判，我觉得跟这都有关系，有点像当时就是那种朋克精神的这种的朋克精神的这种的感觉。 是我看我们弹幕当中有小伙伴说这部番就是属于单纯玩梗的一部番，确实它也是里面有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更深层的去看的话，实际上我个人感觉就是，你说如果你说同样是这些钱做一个动画，对吧？那我老老实实做一少年动物园那种类型的作品，可能也不错，对吧？ 也是属于。 但是我为什么 妥了、 哎？但是我为什么我要做一个这样的作品呢？那一定是那个从主创的角度来讲，他肯定是有一些比较深层的想法的，或者说他没有深层想法，我就是想这么玩。那实际上他这个做法也代表他内心中的这种。对吧？这种 想法 这种比较深层的这些想法，说明他本身就是一个想这种反传统的人。 是， 并且他这些梗都符合现在这些。 没错。他也会努力的去，努力的去塑造一个大家能够认可和接受的状态。但是我的核心还是这种反传统啊，然后，去这种东西来。 确实，他会在这个番剧里面设置一些可以被广泛传播的梗，比如说生气了吗？没有，生气了吗？没有，也是被很多小伙伴就是用在各个社交平台上面。 魔音灌脑的这种的反复，通过反复啊这种来造成的这种效果。 对，那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四月份的番剧当中，大家还有没有想提名的番剧？要大， 其实还有命运石之门， 命运石之门， 对， 虽然在 B 站 经典的， 没有在 B 站版权， 对对对， 但是也是很受关注的一部作品。 对，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比较，还有一个那个。秦之森，我就是你们，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看那个电影，就钢琴的，然后现在他们做成了 TV 版， 它属于音乐番的范畴吗？是属于比较正统的音乐番，还是在音乐的包装下面聊一些其他的人生啊、爱情啊？ 还是偏情感类的吧？ 对，可 应该算。 就算是一个，也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孩子，就一个很普通的孩子，然后就是喜欢上了音乐，因为跟音乐结缘了，后来就是遇到了贵人，然后呢就一路就是走上，就是闯进这个音乐圈子的一个，就是相当于是这样。但是这个真的是有生之年之作吧，可以算 是，就是终于可以在 TV 动画上面看到这部作品。 对对，因为之前它是一部电影，已经很多年了，应该零几年吧， 那真的是有14年的时间了， 差不多吧。我具体时间我忘了，但是已经很久了。因为看那个电影，我都重温了好几遍。然后他现在对现在他讲，因为当时他讲的是他小孩嘛，没有长大。但是现在他 TV 版是从就是小孩一个产出的过程，然后慢慢的就是这样长大了，然后 就时间线稍微有一点变化。 对对，并且他第一集已经出完了，他已经在最后就是最后一集结局的时候已经说了，2019年应该是1月份的时候，然后会出第二集。所以 我看我们的这个弹幕当中，大家又开始吹爆命运石了。你们真的，我们提一部大家吹爆一部。 我提一部大家绝对吹爆不了的吧，就是足球小将。 我吹爆世界杯期间凡是和足球有关的我们都吹爆。 原来是这样。其实我觉得我简单就是足球小将这个其实也有一些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你能看到整个这个动画产业在日本啊，说实话，我相信很多就是关注比较多的和研究比较多的，其实能看到日本的动画产业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动荡和调整的一个阶段。会有很多这种旧的老的一些经典作品拿出来进行翻拍啊，或者是进行重置啊。是为什么呢？其实能看出这是因为他们缺乏一些新的东西。他们也不太清楚说现在究竟我做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好， 所以大家把四月番叫做文艺，就是番剧界的 文艺复兴， 对吧？ 但是其中我个人认为唯有足球小将这一部作品放在文艺复兴里边，对他来说多少压力有点大了。因为我从这个作品的整体状态来看，我觉得他应该还是为了追这个世界杯这个热潮，然后在这个时间拿出来进行一番重置，赶档期来做的。因为这个作品不管是 也可能是因为原作，或者说就那么多那历届以来那么多的之前的足球小将，给大家留下了太深刻的一些印象，就是你现在也很难对这个作品进行直接的重构，或者说我现在做一个特别写实的足球小将，对吧？很难了，你肯定你做出来肯定还是那些，对吧？跳在天上好几米的，跳在天上好几米的这个倒钩，然后一场比赛不见点血都不行。 从山上踢个足球， 对，然后踢出二三十里地的那种，一脚踢出二三十里地的那种，或者是带着球向前奔跑，看到球门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的那种镜头，对吧？这些都是太过于经典的东西，它很难去打破。那么这样的作品，你没有想过说，如果就是从制作人的角度来讲，他没有想过说我要把它重新制作的时候，重新构造它的时候拿出来，那是为什么呢？我个人评估，这个作品就是为了蹭这个世界杯的热潮。好在它还没有令原作的可能喜欢原作的这些同学们失望吧，就至少它算是一个加分作品，对吧？ 对对，因为它的场景啊，然后它的 包括它的制作精度啊， 很跟以前有很大的区别，就是有些个别的小情节可能改了一下，并且就是可能他做的那个些背景也改了一下，但是就是更能吸引你的眼球了，可以这样说。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也算是很成功的一个， 就是他可能也是在探索一种方向，就是我们的重置究竟应该做成什么样。因为咱们看到了比如说像银河英雄传说，像美少女战士，这些新的重置，就是翻拍，就不能翻拍吧，重置的这些作品，他们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从角色设计上啊，从造型上啊，从一些这个情节的一些安排上进行了修改。那像足球小将这种，就是大家对他的造型已经认可的那么深，就是你现在说改 根深蒂固， 包括我刚才说那些场景，对吧？那就是属于大家就是随便一说能想出一百个的这种状态。你怎么去重新构造这样的作品？可能像这个足球小将这个新作，就算是提供了一种思路吧。 嗯，所以也是制作方的一种尝试。 当然，据说就是有足球小将这个新作的激励，让日本队啊打进了这个16强，是吧？ 这就是动画的力量。 嗯，还真可以这样说。因为在世界杯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看有没有铺的那个旗子， 那个叫 TIFO， 那个叫 TIFO， 就是那个大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海报，就不叫海报吧，就是那种旗子上的东西，整整铺满了一个。 真的，我当时我看到都激动了。 大公益， 大家会 世界杯的那个镜头， 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份子。 对，我就觉得就是在足球小将这个应该对中就是对日本的足球应该影响特别大。 对，因为这个其实每年就每届世界杯，大家都会来说这个事儿。 就是我记得在前几天，这个 CCTV5 在晚上有一天没球的时候，放了一部这种足球的纪录片，也是从足球小将开始引出。 对，因为从年龄上来说的话，这一届世界杯的这个参赛的这些日本队的这些球员，实际上已经不是看足球小将长大的那批人了，应该是他们上一波的那批人是看足球小将长大的那批人，他们应该说是已经是看足球小将重置版长大，可能是，但是毫无疑问， 有传承。 足球小将在当年那个时代，对日本的就是应该说是体育界吧，体育界的影响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真的是有一大批少年就是因为看足球小将了解了足球，喜欢上那种竞争的那种感觉。 是，就像我们看《灌篮高手》，喜欢上打篮球。 对，但是还是没有那么多，对吧？ 是的，那我们上半场的时间还有一分多钟哈，因为今天我们在下半场的时候要跟大家聊七月份。我们现在不做展开的描述，我们先来提名几部，好不好？ 可以。 要大先， 我提名几部呀？ 提名几部？ 其实有几部新作，有个《恶魔战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写的，就是咱们现在的宅男，就这种写的一个恋爱番，就是觉得挺符合现在的年轻人的心理的。 其实说到这个，我记得在四月番也有一部，就是这个社会人恋爱真难。对，好像也是描写这一类的题材。 可能他们 所以不知道七月番， 对，可能他们觉得谁恋爱都挺难的。对， 但是社会人恋爱最难。 对的。 那老白呢？ 我其实七月番我比较看重的是，就是这一季有很多就是讲述运动，就是描写运动的这样的作品。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到夏天了，大家都比较热，所以大家都想说，哎，我要去青春中，就是赛场 中 挥洒自己的青春，所以就多了很多这种这个运动类的作品。我觉得一会儿可以简单的聊一聊这几个作品， 比如说羽毛球 啊，羽毛球啊， 排 球啊，什么游泳啊，当然还挺凉快的啊，游泳应该算挺凉快的了。包括还有可能对夏天的运动， 并且因为七月番有一部很佳作嘛，第三季 Free 的那一个。 当然这几部作品，我觉得反正我先把观点抛出来啊，我觉得他们都不是真正的运动类的。 那为什么不是？ 我们就让老白在下半场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我出门可能会挨打。 不会的，我当你的保镖。 好，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我是左小美。那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是我们的秒懂二次元环节，我们稍后见。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清明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这里有最人气的声优。 大家好，我是山心。 我是黄真纪。 唱剑。 大家好，我们是七朵 seven cents。 coser。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漠龚一杰。 舞剑。 哈，大家好，我是叔叔。 还有最有趣的二次元话题， 金社的所谓的这个三大法宝，就是友情、努力、胜利。 我一直都很喜欢初音，就像以前初音的歌，把所有的歌都下 来。NMM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技巧，它对颜色的这个。 2018每周日晚7点，和小美一起打破次元壁。 四月番如今已经纷纷完结，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部呢？今天由池深为大家总结一下四月番的表现如何。今年四月番实在是很悲催，一月由紫罗兰的《永恒花园》为2018年打头阵，其次《进击的巨人》、《Overlord》、《魔法禁书目录》、《刀剑神域》等等火热续作全部落在了七月番和十月番中，导致整个四月番关注度并没有太高。在四月番中备受期待的东京喰种二 E 和女神异闻录五表现都差强人意，很多人一开始都对这个四月持有了悲观态度。然而这个四月的动画新番质量整体来说其实非常不错，奈何热门续作扎堆出现，才让人感觉今年的四月番平平无奇。今年四月番不得不说的两匹黑马分别是超能力女儿和 Magical Box，这两部动画以精良的作画、优秀的剧情获得了良好的口碑，能从四月众多优秀番剧中脱颖而出，也证明这两部动画过硬的素质。四月番中数量占比较大的续作中，除了东京喰种二 E 让人略感失望外，其他作品续作都发挥良好，没有辜负观众的等待。其次，今年四月番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的漫改作品，而大家喜闻乐见的轻改动画则少了很多，这也侧面证明了观看番剧的观众眼光正在不断提高，仅凭人设和俗套的剧情已经难以立足。2018年也被称作动画界的文艺复兴年，许多经典作品都推出了新作或重制版，四月番中也不乏重制的经典作品。除了《银河英雄传说》大胆地进行了悬念的翻新外，其他重制作品依然保持了漫画的风格，复古的画风并没有影响画面的精细程度，因为原作本身就是经典作品，所以从根本上保证了剧情的质量。最后再说一说原创动画，或许是受前一阵大批原创动画爆死的影响，所以今年更多的动画制作公司都选择了改编漫画，这也是今年四月番涌现出大量漫改作品的原因之一。 为数不多的原创动画表现依旧不佳。其中中国投资的两部《重生之潘多拉》和《实验品家庭》也反响平平。但是客观来说，《实验品家庭》并不算差，只是四月优秀的番剧实在太多，掩盖了《实验品家庭》的光芒。今年四月番整体可以总结为续作发挥稳定，漫改制作优秀，重制版还原经典。虽然也有几部不尽如人意的作品，但是不影响四月番整体的优秀程度。希望即将到来的七月番也依旧能以如此高的整体质量给大家带来良好的观看体验。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网易漫画的主编老白，欢迎老白。 大家好。 还有我们人气动漫博主妖大，欢迎妖大。 大家好。 刚刚说了四月番哈，其实刚才我们秒懂二次元小伙伴也发现了，是我们一位这个听众叫做池深，他给我们盘点的四月番。怎么样，两位觉得是不是特别专业？我们的听众， 我觉得咱们节目可以结束。 最主要是觉得这个主持人坐在这儿如坐针毡，因为我们听众已经这么专业了，是不是？也非常欢迎啊、这个其他喜欢我们漫游哈佛店的小伙伴，可以多多的给我们发来您的投稿。您可以这个就二次元领域当中的任何一个话题来发表您的评论，制作两分钟左右的音频发给我们就可以了啊。那我们下半场就言归正传，说说七月番。刚才这个耀大和老白分别提名了几部，那我们就先从上半场没有解决的那个问题开始。就是老白说我很关注那几部运动番，但是我觉得他们都 不是 运动番， 不是运动番、不是运动动画。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大家整体上对这个我说的这概念应该是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因为这应该是一个大家普遍认知的常识了。 就虽然他们是在运动， 对，虽然他 们 是在运 动， 但是他们的核心的吸引人的点其实并不是，甚至包括有很多，我看有很多这个网上的一些这个文章啊或者什么在说这个那个轻羽飞扬，是不是叫轻羽飞？中文叫轻羽飞扬，那个打羽毛球的那个，就羽毛球的那个啊，羽毛球的那个动画啊，大家会提说这个动画里边做了很多就关于羽毛球这个运动的一些就是特别专业或者说比较深度的一些知识的分享、或者说是一些描写。但是说实话，从它放出来的这些画面啊，对吧，动画的效果来看，大家也能看到，对吧，这个不是羽毛，这个他们的重点绝对不是在羽毛球上、或者说他们的重点。 稍等我打断一下啊、我们这个小伙伴说好像麦有点不太好，我觉得可以要大你们再拿两个、这个立麦可以拿过来。 好的。 搁你那搁你。 好的，我们老白可以继续。 这样。 好的。 好，刚才说到哪儿了？ 刚才说到 羽毛球。对，羽毛球就是它虽然是怎么说呢，它虽然是号称是要深度的去解析羽毛球运动，但是实际上它的着眼点大家从那个放出的这画面和动画来看都能看出来，其实它的目标并不是表达羽毛球这项运动的美好，表达的是在这个动画里边打羽毛球的人是有多美好。 所以重点还是在人物的感情线或者人物的剧情线。 我觉得从现有能看到的资料来讲，我觉得都不是感情线和剧情线的问题， 是 他们表达的可能是这些人物的身姿，打羽毛球的身姿有多么美好。这个就再深入也没法说了，但是我觉得对吧， 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大家各有所爱 各有所好吧，只能说各有所好。因为说实话，我个人也是怎么也很理解，就是用做这种选择，因为从常理来讲，就商业作品嘛，它终归是要有这个商业受众的卖点，要非常明晰才可以。那要不他就选择说我这个作品是给羽毛球的粉丝看的，那可能就没有人看了，对吧？因为 就是很高深专业， 因为羽毛球的粉丝都在看正经的羽毛球比赛嘛，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只能去剑走偏锋。就好像有一些比如说国内的一些网剧，对吧，他们会选择流量小生来演，大家都知道很多流量小生没演技，演不好，怎么？但是怎么办呢？我纯粹是 找那些演得特别好的人过来演，那可能说我这剧的剧情什么的是深入人心了，但是可能 他又要找一些年轻人喜欢的演员来演。 对，我得找那些流量小生来演，才能让我这个有多大的传播效果。像动画我觉得也是这种概念， 就更多的是一个商业的考量， 这肯定还是从商业考量去的。包括这几个作品，我简单提几个，就是出门我就会挨打的这种吧，比如说像《福瑞》第三季，对吧？刚才妖大还在说，可能一会儿出门他要打我。福瑞，你敢说他是一个游泳漫画吗？对吧？ 我们这个文明节目哈，妖大待会儿可以说一下为什么反对老白的观点， 对吧？他 画拳头， 我觉得妖大不会反对我的观点，他会直接他会直接用暴力解决这个问题。包括比如说像沙滩排球那个马上要上的这个沙滩排球这个动画，对吧？这几部作品，我相信我的观点应该是大多数人还是认可的，就认可了还是要打我，这个我也能理解了。 就是大家可能或者是大家很赞同老白的观点， 对，但是还是要为了心中所爱打我一顿。 但是该看还看。 没错没错，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包括我们能够找到的一些这个东西，比如说像以前一部骑自行车的动画叫《铁马少年》，不是那个飙速宅男，是那个铁马少年。就那部作品，其实在我看来是非常非常硬核的自行车运动，动画。但是那部作品确实没有多少人愿意看，因为那个实在太苦了。 就是真的会去把目光聚焦在运动。 没错，他不是真的是在讲说自行车这运动究竟有多难，说自行车运动员都是在跟自己去战斗。他有多么的坚持，在身体极限的状态下怎么去咬牙忍受，然后说实话我都看不下去，因为觉得真的是太惨了，太苦了。那么 不会去满足，就大家大部分看番，其实我就图一个乐， 我就图一个乐呵。包括甚至咱们现在奉为神作的，比如说像《灌篮高手》，就是这个对吧？篮球飞人《灌篮高手》这个作品，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考虑了很多很多娱乐性的元素进去，直到大家真的完全被这个作品吸引住之后，那作者井上雄彦作为一个篮球迷，才开始把自己的这些关于篮球的东西灌输到作品里边去，甚至他都没有太，他都很注意说我不要讲得太深，对吧？他这整个一部作品 点到为止， 一部作品单行本30多卷下来，可能关于篮球的战术一个 box one 一个 screen out 没有了，就是一个叫什么单人盯人防守和一个这个收缩进去人盯人防守和一个这个掩护挡拆，就两个战术。这个两个战术都是属于篮球里边最基础的战术，可能如果你是参加篮球运动，喜欢篮球运动的人，你可能在初中甚至小学可能老师就教你这个事儿了。但是他会很注重这个，就是点到为止，娱乐化的内容究竟在哪，他表现的更多还是运动员，就是或者说这些选手怎么去突破自我，怎么去成长，怎么去激励队友，怎么去跟大家一起进步，然后去夺得这个胜利的这个过程。这两部作品，这几部作品啊，我也希望他们就是也不要对吧？ 完全抛开运动， 也不要完全抛开运动。你们只要如果能掌握好这个平衡，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那妖大要不要来为 Free 证明一下？ 其实 Free， 这老白， 对，刚才 反方辩手已经 我已经把他们推到悬崖上了。 对，他刚才说的其实有些观点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为了就是商业化，会做一个偶像派的，像 Free 其实就是一个属于有偶像的这个性质在里面。他像里面的这些人物塑造，就看这些主角吧，个个都帅吧，个个都有特性， 妥妥的女生视角了。 对，可能有。然后就是里面可能就是还有一个感情线嘛，就是友情，这个可能就是男孩子可能看在里面可能会更深入一点。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日漫，其实有些他们就尤其是在运动的时候，他们做这个运动片的时候，他们还是去真的是去研究了的，像 去研究了那项运动的。 对，就像我之前看那个就是黑子的篮球，有一部是篮球的那一个片儿。当时我们最开始，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特别了解篮球的，他当时就觉得 简直是对篮球的侮辱。 对，他当时真的是这样的。然后后来我说这个，我说你可以去看一下，因为他当时也是，他因为他也要出一部关于篮球的，中国篮球的这种，就是反正围绕中国的这样写 一部作品。 对，然后我说你去看一下，我说我跟你推荐的，就是你不相信，但是他最后去看了，就里面的很多篮球的技巧，然后会出现的那些就是跟平常好像感觉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各种技术。 对，然后他最后真的去看了，他说是有的，像 NBA 的以前早年间的那种，就是都是有的，尤其是那个黑色篮球里面有那个 Zero， 就是进入那种无我状态那个。我当时他还发了一个视频给我，就是发了好几年前的一个 就是那种视频短片，是可以进 这种三句保住了友情啊。 对，所以后来就是我在看这个动漫番的时候，就最开始看那个 PV 宣传片的时候，然后看出来确实就是跟老白说的这一样，真的是我赞同他的这个观点，就是 PV 出来的时候给我一眼看到的可能就是那样的，就是为了商业利益，可能吸引某些眼球，然后把那些特性给弄出来，但是可能就是我们要深入了解的话，可能还是逐步的去追一下番，然后看一下里面的剧情，还有等等的一些结合，然后最终吸引的，因为最终还有一个大家的点评分嘛，排名最终就是来展现你真正的实力的时候， 是。我们这个听众一方叶子他说我记得黑子的篮球的作者其实是不太懂篮球的，那他到底是懂篮球吗？ OK， 我简单说两句，就是其实说实话，就在我的记忆当中啊，就是真的是因为说我很懂这项运动，所以我要画这项运动的漫画家其实很少， 属于少数， 非常非常少。网球王子的作者那个徐老师，因为他的名字很像中国人，徐别刚嘛，他很像中国人。那个人他是非常非常懂网球的，他有网球教练的证， 所以属于专业人士的。 对，但是你看他画出那网球是网球吗？那简直就是对吧？ 还是 未来炸弹 偶像，也是像魔幻的风格， 绝对是就是超魔幻风格， 魔幻现实。 高桥阳一的就那个足球小将的作者高桥阳一，其实他在画足球小将第一部的时候，他也是不懂足球的。所以他会把一些比如说越位啊什么的描绘的特别神奇，说感觉必杀技一样这些东西。有一个业界的传闻啊，说高桥阳一老师当年在画足球小将之前提报的那个选题给到杂志编辑部的时候，他是想画一部拳击漫画的。 为什么突然变？ 然后那个编辑会跟他说拳击漫画，首先第一我们已经有了这个一部神拳了，然后别的杂志还有一部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同质化， 所以同质化很多了，你不要画这个了，棒球你也不要画，你找一部新鲜一点的题材画吧。然后高桥阳一就他说，哎呀，什么新鲜的？哎，说足球在咱们这儿没有太多人玩，这挺新鲜的，我就画足球吧。但是我又想画拳击，怎么办呢？ 就把足球 和拳击结合到了一起，所以你 看到了 足球小将里边对吧，场场都见血，年年都断腿，是为什么呢？ 就有了这种肢体冲撞性的。 对，你里边经常会有人隔着球踢人吗？ 就被粉丝戏称隔着球踢人， 隔着球踢人的这种状态嘛，所以 就连球带人一块进框， 对，一脚球把球网踢破这种。 但是这也不妨碍有那么多的粉丝喜欢这部作品，而且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作者和作品一同成长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没错没错，尤其是他要表达的就是运动类的运动家精神，实际上是共通的，不管你是参加的是什么运动，你是踢足球还是打篮球，还是比如说像羽毛球还是乒乓球，甚至说玩弹球对吧，甚至说一跳绳，运动家的精神是共通的，就是这种努力，这种奋斗，包括奥林匹克精神对吧，更高更快更强，这些东西都是互通的，你只要在作品中能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我觉得那就是一部非常优质的运动类的作品。哪怕你一开始吸引我用的方式不那么运动，我觉得也 OK。 但是后来我们还是被这个作品吸引，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那我们刚刚跟大家聊的都是运动番，我知道七月份更新的番剧里面有很多其实是围绕日常主题，而且做的是搞笑风格的番剧，是不是？ 你是说关于你是说关于大骷髅头的日常吗？ 是传说中的 overload 吗？ 这个应该算大骷髅头的日常吗？ 那来介绍骷髅头的日常，它讲的是什么？ 对，因为骷髅头这个日常 出到第三季了， 对，第三季了，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疑问了吧？因为从它前两季的表现来看，应该还是 起码在 B 站属于霸权。 对，大家会有很多人喜欢这部作品，因为这部作品简单来讲就是一群蛇精病的故事嘛，对吧？包括 就是自己给自己 加戏，然后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然后怎么去突破自己的障碍，讲的都是类似于这样的故事。大家会觉得，我个人觉得还是大家会觉得偏有趣，就是别看这里边描写了好像有些片段还蛮那个 还蛮 严肃的哈，还蛮严肃的，但是你拉到一个更高的维度，大家会觉得 其实本质还是自己逗自己玩 儿，绝对是自己 逗自己玩儿。就是他男主角，他已经现在有一个就是在 B 站就是什么什么之王了，就是要是什么之王可以去看一下，就是 B 站对他的称呼， 这也是一个梗了。 对对对， 已经没法说了，这已经没法说了。 对对对， 那一些更加日常的作品，比如说谦虚的通学录，我看了更新的一集，大概讲的就是这个女孩子她在上学路上发生一系列奇妙的事情。 这个其实啊，脑洞很大， 嗯，脑洞很大， 我几乎我都想不到，因为 我们好像这么多年上学的路上都一切风平浪 静，太平淡了。 除了有一天下雨的时候，我骑着我心爱的电动车 摔了个大跟头， 对对对对， 到现在能记十年，你想想摔有多狠。 是，其实这个。哎，真的就是没法来描述现在，因为他也少，然后最终他要给我们传达的一个是什么样的？ 究竟是什么？ 所以在这儿我要提醒大家，这个未成年人一定不要违反交通规则，一定不要骑就诸如这种带电的电动车呀，或者是摩托车上路，一定要这个坚决杜绝，平安第一。上学路上开开心心上学，开开心心回家。 是， 高高兴兴上学去，平平安安 回家 来。 哎，说得非常好啊。那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这个七月份的图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骷髅头的日常的 TV， 一起去看一下。 两个男人一台戏，六个龙套拼演技，一个迷妹蒙古里自导自演，真有趣。 这是谁总结的这么精辟？ 这是一位叫虚空的绝剑的网友，我觉得总结的实在太精辟了。也我看很多人也在底下都点赞啊、转发、评论什么 的。很好的打油诗啊！ 这个完全就是对这部作品从头到尾的一个描述了。 嗯， 自导自演真有趣。 是，那看完这部番，我们再来小米想推荐给大家一部番剧，叫做《工作细胞》。就我们知道，我们人体是有很多很多的细胞组成的，每一个细胞都各司其职。来保障我们的健康，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把这些细胞来拟人化，做成一部番剧，它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工作细胞》的 MV。 あなたの体の中に約37兆2千億個の細胞が働いています。ここは人間の体の中。 こちら白血球、細菌の駆除完了。 365日、24時間。今日も私たち細胞は元気に働く。 那刚才看完这个 PV 哈，就是相信大家也大概明白了，就是把每一个这个细胞都拟人化了。比如我们刚刚看到有红细胞、白细胞，然后还有这个巨噬细胞，他们这个细胞就是各种细胞之间也会发生一系列就是奇妙的故事。 对，这个作品脑洞确实相当大，而且如果想看漫画原作的话呢， 也可以在网易看， 可以到网易漫画来看。 所以老白属于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哎，我都看到很多集以后。 那不要跟我们剧透好吗？ 好的， 赶紧转移一下话题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番剧作品，比如说这部《天狼》，大家有了解吗？腰带。 我了解，就是他跟以前我现在我说不上那个歌的名字，就是他讲的也是一个那个怎么说呢？ 人狼吸血鬼是吧？ 对，人狼吸血鬼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跟以前我现在忘了那个片儿，一下断片了。 没关系，就大概是一个什么样风格的作品？ 这应该算什么风格？就是应该是以偏战斗为主吧，我感觉 偏战斗 阴暗，比较阴暗的一些的风格。然后，整体感觉就是很像那个一个电影叫《暗夜传奇》，就是也是吸血鬼跟人狼之间的战斗嘛。然后其实这样的梗很多了，包括什么以前那个小叶吸血，叫什么？ 就是也是这个 吸血鬼猎人， 就是 这样 不同种族， 对， 就是因为人狼跟吸血鬼在西幻里边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对立关系嘛。 嗯。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叫做后街女孩。这后街女孩其实都不是女孩，具体她们为什么变成了女孩，这个要等大家。 这部我建议大家可以关注。 我觉得就是在日本来说，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偶像，只要有梦想，成为偶像不是梦。 但是这个作品的，我觉得大原则应或者说它的大主题应该还不是成为偶像，它也是利用这个身份反差，利用这个身份反差产生 很多 笑 点 的这种作品， 也是一部 很轻松，很轻松，很好。 那像这一部《碧蓝之海》。看到这个身材都不错哈，主角的碧蓝之海有小伙伴关注吗？ 就是一个日常的 日常的 就对 游泳部 的恋爱， 是游泳部吗？ 不是，就是讲的就是男孩子就是男主角跟女主角他们的一系列的相遇的一些故事，就相当于就是日常恋爱， 所以还主要描写感情线。我们再来看这个叫做 Island 岛。感觉有点那种，这个水手风是不是？ 对，这个其实这个我看了，因为我也准备追了，就是他是一个就男主角穿越了时空，然后就是到一个岛上，然后就是 发生 就是在这个岛上，然后遇到了就是这个女主角，然后这个女主角也是好像是失忆了，然后还有一些就其他的一些，那鱼二号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发生的一些事儿吧，然后就是并且这个岛比较传统，特别传统的那种 文化上很 传统，对对对，然后就由他们由这个男主来了之后跟这些一系列发生的一些事儿，可能改变了这些岛的很多观念。他这个岛比较排斥外来人， 但是偏偏就有一群外来人来了，所以发生了文化上的。 穿越都是这样的。 是，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异世界少女召唤术，这个名字就起得很日式。 这个， 我们按照这个动画当中的召唤方法，能召唤出少女吗？ 应该是召唤不出来的。 开个玩笑啊，我们再来看看 那个 Overload， 对 Overload 的风格很像。 就这些，就是从这个轻小说改编过来的作品啊，就现在日本比较流行的这种改编的这种作品，感觉风格都差不太多。包括什么？刚才我在闲聊的时候说的那些，对吧？穿越成史莱姆，穿越成大蜘蛛，穿越成村民甲，穿越成这个那个的。 那我们看啊，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很多七月番，然后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四月番剧。其实我们刚才说的只是九牛一毛，在七月份还有很多优秀的番剧会陆陆续续的上线。其实有一些番剧已经更新了第一集，就比如说我们刚提到的《工作细胞》啊，还像这个《谦虚的同学录》，都属于我看了第一集才跟大家说，觉得还好像还是挺轻松的，也值得一追。那也会非常欢迎大家看到这个有趣的七月番剧，随时跟我们留言发来互动。那非常感谢妖大和老白做客我们的节目，辛苦两位，辛苦了。那我们今天漫游花翻天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的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 QQ 应援曲漫游漫游团，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您可以进去交流。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私の中のあなたほどあなたの中の私の存在はまだまだ大きくないこともわかってるけれど、今この同じ瞬間共有してる時間、塵も積もれば山となでしこ、略して地熱も山となでこ。クラクラリクラクラル、あなたを見上げたらそれだけで眩しすぎて。 We know it 请自由发挥 The Holy The Holy